第二節翻嚟，因為今日咧我唔喺錄音室啊，走咗我隔離咁啊，重新錄啦咁。因為咧個錄音室咧，我哋開始租俾人啊。咁啊，而家做多個錄音室，咁啊，重新呢邊舊嘅錄音室咧就重新執過咁啊。呢幾日咧就阿 Alex 咧，我哋台長會比較忙啲，因為有啲新節目咧，下個禮拜咧會全線推出。咁啊，有啲人話唔好唔做，其實我唔係話唔做，但係真係要淡出啊，因為咧我都唔想做老州電視台。咁啊，日日都听我讲。咁第一次讲金正恩啦，讲特朗普啦，讲咗啲皮毛啦，其实可以深入啲嘅。但系再讲我又惊，唉，即系系咪真系够料讲咧？咁啊都要谂一谂啦。第二节啦，讲翻啲香港嘢啦。啊，头先嗰节都超时超得好犀利，因为讲到半支楞，又唔知点样埋尾。最近咧，黄志文寻日啫。出嚟讲啊，你反对习近平咧，反对中国咧，就即系反对基本法啊，一味喺度鸠噏，即系鸠噏之霸，包括谭耀宗啊、汤家华啊成班，咁咧就香港政府好快就谴责呢个戴耀廷，就喺台湾讲，如果中国呢个极权社会、极权国家，如果佢崩溃咗之后。香港咧独立或者建国咧都会系一个选项啦，意思系咁啦，冇细的冇细分。咁但系就话佢搞港独嗰样嘢，咁呢个学术自由啦。咁另外咧就台湾嗰方面咧都话佢而家佢讲嘅嘢咧不涉及港独嘅，佢冇呢个意思。但系咧由一个搞台，即系台湾而家搞台独咧沸沸扬扬嘅时候咧，你讲咧共产党系听唔入耳。饮啖水呀，唔好意思呀，唔係吞口水。咁呢就習近平公开呢个戴耀廷公开否认。啊，跟住解释好多次。咁我认为佢应该解释嘅。因为如果你唔解释任得佢哋讲呢，即係等于默认。而香港政府好快呢就话公开谴责佢。咁就出咗一纸空文啦，公开谴责。咁实际又冇后，即係冇后面嘅行动嘅。但系建制派啊、人民日报啊，各样嘢咧就煲到好大，就攻击戴耀廷。如果佢违反基本法，你拉咗佢啦。讲嗰个就违反基本法，做嗰啲实际做嗰啲，即系你啲冚家产啊、汤家华啊、屌你老母谭耀宗呢啲啊，你哋实际真系破坏紧基本法嘅嗰啲就可以，讲嗰个就唔得，做先得。即系原来我好同爱一样，讲系唔得嘅，要做嘅。你哋班仆街咪咁？有啲人都话我而家做大陆生意啊，乜乜好少闹啦，唔系因为做大陆生意或者做同大陆有关系，因为我啲小生意亦都唔会影响佢，佢都影响唔到我，因为啲小生意啊唔做又未必可惜，搵人头做又得。咁但系只不过话唔想，即系其实好闷啊，同埋呢个心呢好唔舒服，即系见到而家香港社会分化到咁样呢，自己好多时候唔想讲。但系积埋啦，如果今日讲咧，可以讲几个钟，因为咧我都话啦，一日睇几份报纸，哇，嗰份报纸真系可以，啲阿婆嚟帮我买报纸都几好，因为嗰啲报纸都相对厚嘅，啊，除咗份苹果日报啦，好多人以为打击紧戴耀廷，有啲人将戴耀廷咧就扯埋佢嗰个啊选举三百嗰度。点为之选举三百呢？就是佢党，就是咧寸土必争，由戴耀廷牵头，未来选呢个区议会，佢做协调各党派，希望攞到三百席区议会，影响呢个特首选举，争取最大嘅本钱。而家戴耀廷系做紧呢啲嘢，不停做紧。有啲人就话打击紧佢，当然。呢个系有心人啦，书生论证到啦，顶住各方压力啦。有啲人，我曾经咧喺香港仔鱼蛋，喺呢、这个啊，对唔住，唔系香港仔鱼蛋，喺呢个好旺角食粥面，有个阿叔喺度讲，佢话呢啲人点解啊？啊，讲港独啊，乜乜乜，梗系有人俾钱噶啦。后面嗰个边个俾我唔知道啊。不过咧，冇钱收，边个肯做啊？ 好多阴谋论咯，但系唔肯相信人性嘅光辉伟大咯。我相信戴耀廷佢真系有个心嘅，亦都真系想做。如果唔系，会唔敢讲？一个学者咧肯牺牲好多嘢，个压力真系大到顶唔顺。我哋做地盘，即系我大肥啦。有时同啲老细讲啲政治嘢，以前有嘅，而家都冇啦。一讲政治嘢嘅时候咧，啲人就话我：你收美国佬钱啊？肯定系啦，咪你边有钱买车啊？你嗰啲车点嚟噶？肯定有人俾钱你啦。我哋呢啲做小生意买多两部泥头车嘅，都俾人咁讲，因为我支持民主，我闹共产党，好多老细，我亦都同佢哋有个区间，就系、是、我好少同啲行家老细饮茶食饭嘅。上开网台嗰啲都知道，我情愿话：，哎，收工我翻屋企啊！想办法做得多啲。因为点解呢？我怕我自己唔好脾气，唔好火气，因为我觉得啱嘅嘢就系啱，错嘅嘢系错。虽然有灰色地带，但系你都要睇得好清楚。佢哋而家成班人扑晒街，系咁扑晒出嚟攻击戴耀廷。开头民主派包括公民党左闪右避，而家基本上避无可避，就今晚就搞呢个游行。或为言论发声，即是言论自由发声。啊，梁美芬最出力，但是我亦都话俾你听，点解要打击戴耀廷？我自己嘅政治解读，唔系要打击戴耀廷，系要打击林郑月娥。林郑月娥喺呢件事，佢有发声明，佢觉得讲紧完就算啦。冇穷追猛打，张建宗就已经话咗俾你听啦。林郑已经讲咗，如果社会嘅氛围咧未到咧，就唔会立23条嘅，要大家有共识啊，唔急嘅。其实张建宗就帮林郑讲咗佢心里面嘅说话，但系你啲人喺度逼供逼紧佢，因为林郑唔系你中联办，唔系你哋建制派嘅系统出嚟，做咗咁耐特首，佢有佢嗰套。佢想办法，佢考第一，系佢话事。虽然有啲人话，屌到时习近平压落嚟，压落嚟，佢都有，即系要佢做嘅嘢，佢都有佢嘅声音。佢唔系照单全收嗰啲人，我冇话林郑系好，但系喺呢件事，佢知道，当你带大力压落去嘅时候，23条嘅时候，反弹力必然就大。喺呢件事，佢选择温和啲，希望。将件事摊动啲，我睇咋，但系建制派系唔会放过林郑，而家基本上就喺逼紧工，唔系逼泛民啊！呢班人已经系唔好话落水狗啦，今晚如果有200人出嚟，你赢啦，系咪啊？喺而家呢个政治氛围底下，仲有边个啊？漠不关心啦！边个有能力可以吹到一两千人出嚟啊？唔好二一二十万啦，一两千人都冇，几百人都冇，有200人你赢啦。点解啊？就系、是、因为经过呢段时间 DQ 啊、判监啊，跟住你本土派啊，同所谓泛民啊，呢次选举啊 DQ 呢件事啊，睇到晒你哋一盘散沙，个个都系为份工。朱海迪。男生为放火，你喺边啊？土地正义联盟喎、啊，边单新闻有你朱海迪嘅身影啊？吓、啊，你靠咩起家噶、啊？你自己起家嘅你都唔做啦，人哋睇通你啦，唔系我睇通你啊！而家再出嚟选啊，究竟刘小丽出唔出嚟选，你都未搞掂。而家冯检基佢哋啊，民协又话佢要参与一脚啊，重新嚟过啊。佢哋本身就係最大嘅喺西九最大嘅政治团体。佢有最大嘅装脚，你到时你唔俾佢入嚟咩？係咪呀？人哋根本就唔使睇你啦，成个建制派睇唔起呀、啊、因为你冇声音呀、啊。最出众嘅场面就係欧乐天好似打榄球咁啦，今日开始就寻日开始就已经系呢个国际榄球赛啦。啊，一样达阵啊，成功啊，最华丽嘅画面啊， 所以建制派唔系要打击港独，亦都唔系惊台独，惊嚟做乜啫？飞弹就向住你噶啦，你真系搞咩？台湾佬都唔系傻噶，系咪啊？香港亦都搞港独搞唔起，因为冇嗰个氛围，冇嗰个能力，仲系流于吹水，即系言论自由，即系好似咁，我讲嘢啫，讲下都唔俾啊，系咪啊？我哋香港最叻，喂，我讲嘢啫，讲下都唔俾啊。唔俾咪唔俾咯，系咁咋？但系你点解你要咁大力啊？系因为你喺度逼紧林郑做一啲嘢啊嘛，希望林郑低头归边啊嘛。但我相信呢件事系唔会发生，亦都反映到黄子华话喺一个转身啦，被逼金盆朗口啦。九七年之前，我都有睇黄子华嗰阵时喺新医馆，咁啊娱乐圈血泪史，咁我有睇啦，都睇睇咗之后，佢已经话啦，哎，九七年之后可能讲唔到政治噶啦，啊，跟住苏根苏啦，跟住就话，哎呀，以后都唔讲啦，乜乜，讲咗好多呢啲，直到佢今日真系几年断断续续金盆朗口。点解啊？当戴耀廷用个学术层面讲一啲佢相信嘅嘢嘅时候，都受到咁大嘅政治压力。而讲栋笃笑嘅人嗰个黄子华，唔通讲娱乐圈咩？永远都系噶啦，永恒就有同感，就系政治氛围，佢都系讲好多呢啲嘅。而家咁嘅氛围仲点样讲，唔金盆朗口佢仲可以做到啲乜嘢。啱啱啊，公告大家唔好意思，我真係扑到黄子华飞啊。因为我太太呢係有能力扑到任何演唱会飞嘅，包括周杰伦。佢睇完啦，我冇睇，佢同啲朋友睇。可以扑到谭咏麟、许冠杰嘅。咁张惠妹啊呢啲都可以五月天都博到嘅。咁所以黄子华庆幸我有个咁嘅老婆啦。咁我两张飞就落到袋㗎啦。咁另外嗰六张咁当然唔系炒黄牛啦。其实都系唔公平嘅。咁但係呢我就应承咗帮阿老温搵嘅。咁起码睇下我有冇能力喺今个月中能够拗多六张飞啦。啊砌够八个人去睇啦。咁但自己起码顾咗自己先啦，即系而家个社会氛围都系咁，最紧要顾掂自己啦。黄子华一样嘅啫，咁我多谢黄子华嘅，因为我第一部 CD Walkman 咧就系佢送俾我，系啊，我第一部嘅 CD Walkman 就系黄子华送俾我，因为我睇第二次嘅黄子华嘅栋笃笑嘅时候，就因为咧 Kenwood。就过嚟香港打市场，咁每一次睇演唱会你就抽三个幸运儿就送部 CD Walkman， 我系其中一个，所以我要多谢佢嘅，因为部 CD Walkman 系贵过啲唱券嘅，当时系千几蚊嘅，咁咧真系多谢佢嘅咁样，咁但系呢个政治形势啦，系冇办法噶，咁我希望咧，即系黄毓民讲得啱。如果立23条嘅话，其实已经立咗㗎啦，断断续续斩件上晒啦，不诚实使用电脑啦，系咪啊，应该就话辱警罪啦，乜嘢都嚟緊㗎啦。係斩件式基本上要上嘅上晒㗎啦。咁再立23条，一立23条，咁我咪以后就淨係同你讲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囉。啊，有啲有很多节目都转咗风向㗎，其实都。因为压力真系唔系个个顶得住，咁希望啦，仲见到我啦，啊大匪看天下啦，啊咁亦都祝阿黄子华啦，啊拍电影啦，栋笃神探，啊栋笃特工，啊栋笃乜乜都啦，其实唔好用呢个名啦，既然栋笃笑都唔做咯，唔好用呢个名啦。咁最近咧，我咧就开咗同个朋友咧就喺大陆开咗间叫三丰娱乐公司，咁咧就想。揾呢个甄子丹啊，咁当然系我揾啦，啲拍档揾啦，揾啊呢个黄祖蓝或者揾呢个黄子华啊， 呢、这个啊张智霖咁啊拍啲瓷砖广告，咁啊我哋做牵线嘅我朋友，咁啊甄子丹第一个就瓜咗咯，因为佢已经代言紧两只瓷砖，咁其他嗰啲咁啊睇佢有冇办法啦。咁我话如果可以嘅，搵阿瓜诶张智霖啦，咁啊因为张智霖系我太太嘅偶像啦，咁希望可以到拍嘅时候我走埋黐影张相啦。讲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翻嚟。